魏世家第十四。魏之先，毕公高之后也。毕公高与周同姓，武王之伐纣而高封于毕，于是为毕姓。其后爵封为庶人，或在中国，或在夷狄。其苗裔曰毕万，是晋献公。献公之十六年，赵肃为御，毕万为右，以伐霍、耿、魏，灭之。以耿封赵肃，以魏封毕万，为大夫。卜衍曰：“毕万之后，必大矣。万满数也，魏大名也。以是时赏，天开之矣。”天子曰赵民，诸侯曰万民。今命之大，以从满数，其必有众。初，毕万卜士进，欲屯之彼。心料沾之，曰：“吉。”屯故彼入，吉孰大焉？其必繁昌。毕万封十一年，晋献公卒。四子争耕立，尽乱，而毕万之势弥大，从其国名为魏氏，生五子。魏五子以魏诸子是晋公子重耳。晋献公之二十一年，五子从重耳出亡。十九年反，重耳立为晋文公，而令魏五子袭魏氏之后封，列为大夫，至于魏，生道子。魏道子喜至祸，生魏将。魏将是晋道公。道公三年，会诸侯。道公弟杨干乱行，魏将戮辱杨干。道公怒曰：“何诸侯以为荣？今汝无地，将诸魏将。”或税道公，道公止。卒任魏将正，使和戎狄，戎狄亲附。道公之十一年，曰：“自吾用魏将八年之中，九合诸侯，戎狄合，子之立也。赐之乐，三让，然后受之。”喜至安邑，魏将卒，是为昭子，生魏嬴，嬴生魏献子。献子是晋昭公，昭公卒而六卿强，公室卑。晋顷公之十二年，韩宣子老，魏献子为国政。晋宗室、齐室、杨蛇氏相恶，六卿诛之，晋取其邑为实县。六卿各令其子为之大夫。献子与赵简子、中行文子、范献子并为晋卿。其后十四岁而孔子相鲁，后四岁赵简子以晋阳之乱也，而与韩魏共攻范、中行氏。魏献子生魏迟，魏迟与赵鞅共攻范、中行氏。魏迟之孙曰魏桓子，与韩康子、赵襄子共伐灭智伯，分其地。桓子之孙曰文侯都。魏文侯元年，晋灵公之元年也，与韩武子、赵桓子、周威王同时。六年，成少梁。十三年，使子姬为樊、庞，出其民。十六年，伐秦，筑临晋原里。十七年，伐中山，使子姬守之，赵仓堂复之。子姬逢文侯之师田子方与朝歌，引车毕下邺。田子方不为礼，子姬因问曰：“富贵者骄人乎？ 且贫贱者教人乎？子方曰：亦贫贱者教人耳。夫诸侯而教人，则失其国；大夫而教人，则失其家。贫贱者行不合，言不用，则去之楚越。若托喜然，奈何其同之哉？子基不义而去。西宫秦至正而还，驻洛阴、河阳。22年，魏、赵、韩列为诸侯。24年，秦伐我，至阳湖。25年，子姬生子婴。文侯受子夏精益，客断干木，过其驴，未尝不是也。秦常欲伐魏，或曰：魏君贤人事礼，国人称人，上下和和，未可图也。文侯由此得遇于诸侯。任西门豹治邺，而河内称治。魏文侯谓李克曰：先生常教寡人曰，家贫则思良妻，国乱则思良相，今所至非成则黄，二子何如？李克对曰：臣闻之，卑不谋尊，叔不谋妻，臣在缺门之外，不敢当命。文侯曰：先生临事勿让。李克曰：君不察故也。居是其所亲，富是其所与，达是其所举，穷是其所不为，贫是其所不取，吾者足以定之矣，何待客哉？文侯曰：先生旧设寡人之相定矣。李克趋而出，过狄皇之家。狄皇曰：今者闻君召先生而卜相，果谁谓之？李克曰：魏成子为相矣。狄皇愤然作色曰：以耳目之所睹计，臣何负于魏成子？西河之守，臣之所尽也。君内以邺为忧，臣尽西门豹。君欲谋伐中山，臣尽岳阳。中山已拔，吾使守之，臣尽先生。君之子无父，臣尽屈侯父。臣何以负于魏成子？李克曰：且子之言克之于子之君者，岂将比周以求大官哉？君问而志向非成则黄，二子何如？克对曰：君不察故也。居是其所亲，富是其所与，达是其所举，穷是其所不为，贫是其所不取，吾者足以定之矣，何待客哉？是以知魏成子之为相也。且子安得与魏成子比乎？魏成子以十路千中，19在外，11在内。是以东德卜子夏，田子方，段干木，此三人者，君皆失之。子之所近五人者，君皆臣之。子乌得与魏成子比也。狄皇逡巡再拜曰：皇鄙人也，失对，愿足为弟子。26年，国山崩，雍和。32年，伐郑，成酸枣，败秦于柱。35年，齐伐取我襄陵。36年，秦侵我阴晋。38年，伐秦，败我五下，得其将十。是岁武侯卒，子姬立，是为武侯。魏武侯元年，赵敬侯出立，公子硕为乱，不胜， 奔魏，与魏袭邯郸，魏败而去。二年，乘安邑王桓。七年，伐齐至桑丘。九年，敌败我于快，使吴起伐齐至灵丘，齐威王出力。十一年，与韩赵三分晋地，灭其后。十三年，晋献公陷溧阳。十五年，败赵北蔺。十六年，伐楚，取鲁阳。武侯族子婴立，是为惠王。 惠王元年，初，武侯族也。子婴与公中缓争为太子。公孙齐自宋入赵，自赵入韩，为韩邑侯曰：“魏婴与公中缓争为太子，君亦闻之乎？今魏婴得王错，挟上党，故叛国也。因而除之，破魏必矣，不可失也。”邑侯曰：“乃与赵成侯合军，并兵以伐魏。”战于浊泽，魏氏大败，魏君为赵魏魏曰：“除魏君，立宫中缓，割地而退，我且立。”韩曰：“不可，杀魏君，人必曰暴；割地而退，人必曰贪。不如两分之，魏分为两，不强于宋魏，则我终无魏之患矣。”赵不听，韩不悦，以其少族夜去。惠王之所以身不死，国不分者，二家谋不和也。若从一家之谋，则魏必分矣。故曰：君终无嫡子，其国可破也。二年，魏败韩于马陵，败赵于淮。三年，齐败我冠。五年，与韩会翟阳，成无睹，为秦所败。六年，伐取宋仪台。九年，伐败韩于快，与秦战少梁，掳我将军公孙痤，取庞。秦献公卒，子孝公立。十年，伐取赵疲劳，会兴县。十二年，兴纣坠，有生。十四年，与赵会号。十五年，鲁魏宋郑军来朝。十六年，与秦孝公会杜平，亲宋黄池，宋复取之。十七年，与秦战原里，秦取我少梁，为赵邯郸。十八年，拔邯郸。赵请救于齐，齐使田忌、孙膑救赵，拜魏桂陵。十九年，诸侯为我相陵，筑长城，塞固阳。二十年，归赵邯郸，与盟漳水上。二十一年，与秦会同，赵成侯卒。二十八年，齐威王卒，中山君相魏。三十年，魏伐赵，赵告急齐。齐宣王用孙子计救赵击魏，魏遂大兴师，使庞涓将，而令太子申为上将军。过外黄，外黄徐子谓太子曰：“臣有百战百胜之术。”太子曰：“可得闻乎？”客曰：“故愿效之。”曰：“太子自将攻齐，大胜并举，则富不过有位，贵不亦为王。若战不胜齐，则万事无位矣。此臣之百战百胜之术也。”太子曰：“诺，请必从公之言而还矣。”客曰：“太子虽欲还，不得已。彼劝太子战功，欲辍之者众， 太子虽欲还，恐不得已。太子因欲还，其欲曰：“将出而还，与北同。”太子果与其人战，败于马陵。其鲁为太子身，杀将军捐，军遂大破。31年，秦赵齐共伐我，秦用商军诈我将军公子昂而袭夺其军，破之。秦用商军东地至河，而齐赵朔破我，安邑进秦，于是徙至大梁，以公子贺为太子。33年，秦孝公卒，商君王秦归魏，魏怒不入。35年，与齐宣王会平阿南，惠王朔备于军旅，卑礼后壁以招贤者。邹衍、淳于髡、孟轲皆至梁。梁惠王曰：“寡人不宁，兵三折于外，太子鲁上将死，国已空虚，以修先君宗庙社稷，寡人甚丑之。叟不远千里，汝幸至敝邑之庭，将何以立吾国？”孟轲曰：“君不可以严厉若是，夫君欲立，则大夫欲立，大夫欲立，则庶人欲立，上下争利，国则危矣。为人君，仁义而已矣，何以立为？”36年，父与齐王会真，是岁惠王卒，子襄王立。襄王元年，与诸侯会徐州，襄王也，追尊父惠王为王。5年，秦败我龙甲军45000于雕阴，为我骄屈沃，与秦河西之地。6年，与秦会应，秦取我汾阴皮氏骄，未伐楚，败之行山。7年，为进入上郡于秦，秦降我濮阳。8年，秦归我骄屈沃。12年，楚败我襄陵。诸侯执政与秦相张仪会聂桑。13年，张仪相魏，魏有女子化为丈夫。秦取我屈沃平州。16年，襄王卒，子哀王立，张仪复归秦。哀王元年，五国共攻秦，不胜而去。2年，齐败我关津。5年，秦使出离子伐取我屈沃，走西守暗门。6年，秦来立公子正为太子，与秦会临晋。7年，攻齐，与秦伐燕。8年，伐魏，拔列城二，魏军患之。如尔见魏军曰：“请罢魏兵，免成陵军可乎？”魏军曰：“先生果能，孤请世事以魏事先生。”如尔见成陵军曰：“昔者魏伐赵，断阳长，拔鄂羽，约斩赵，赵分而为二，所以不亡者，魏为从主也。今魏已破亡，将西请示于秦，与其以秦示魏，不如以魏示魏。魏之得魏，必终无穷。”成陵君曰：“诺。”如尔见魏王曰：“臣有业于魏，魏故周室之别也，其称小国，多宝器。今国迫于难而宝器不出者，其心以为公魏是魏，不以王为主，故宝器虽出，必不入于王也。 臣妾料之，先言侍卫者必受卫者也。如尔出，长陵君入，以其言见魏王。魏王听其说，罢其兵，免长陵君，终身不见。九年，与秦王会临晋，张仪、魏章皆归于魏。魏相田须死，楚害张仪西守薛公。楚相昭于为苏代曰：“田须死，吾恐张仪西守薛公，有一人相魏者也。”代曰：“然相者欲谁而君辨之？”昭于曰：“吾欲太子之自相也。”代曰：“请为君北，必相之。”昭于曰：“奈何？”对曰：“君其为梁王，待请睡君。”昭于曰：“奈何？”对曰：“待也从楚来，昭于甚忧，曰：田须死，吾恐张仪西守薛公，有一人相魏者也。”待曰：“梁王长主也，必不像张仪。张仪相必右秦而左魏，西首相必右韩而左魏，薛公相必右齐而左魏。梁王长主也，必不变也。”王曰：“然则寡人孰相？”代曰：“莫若太子之自相。太子之自相，是三人者皆以太子为非常相也，皆将误以其国侍卫，欲得丞相喜也。以魏之强，而三万乘之国辅之，魏必安矣。故曰：莫若太子之自相也。”遂北见梁王，以此告之。太子果相位。十年，张仪死。十一年，与秦武王会应。十二年，太子朝于秦，秦来伐我皮氏，未拔而解。十四年，秦来归武王后。十六年，秦把我蒲反、杨晋、封陵。十七年，与秦会临晋，秦与我蒲反。十八年，与秦伐楚。二十一年，与齐韩共拜秦军函谷。二十三年，秦复与我河外及封陵为合。哀王卒，子昭王立。昭王元年，秦把我襄城。二年，与秦战，我不利。三年，左韩攻秦，秦将白起拜我军伊阙二十四万。六年，与秦河东地方四百里，芒卯以诈众。七年，秦把我城大小六十一。八年，秦昭王为西地，齐闵王为东地。月余，皆复称王归地。九年，秦把我新原曲阳之城。十年，齐灭宋，宋王死我温。十二年，与秦赵韩燕共伐齐，败之己西，闵王出亡。燕独入临淄，与秦王会西周。十三年，秦把我安城，兵到大梁，去。十八年，秦把郢，楚王喜臣。十九年，昭王卒，子安西王立。安西王元年，秦把我两城。二年，又把我二城。郡大梁下，韩来救，与秦温以和。三年，秦把我四城，斩首四万。四年， 秦破我及韩赵，杀150,000人，走我将芒卯。魏相段干子请与秦南阳以和。苏代谓魏王曰：“欲袭者段干子也，欲地者秦也。今王使欲地者治袭，使欲袭者治地，魏氏地不进，则不知矣。且夫以地事秦，由抱薪救火，心不进，火不灭。”王曰：“是则然也。虽然，事实已行，不可更矣。”对曰：“王独不见福伯之所以贵枭者，变则实，不变则止矣。今王曰事实已行，不可更，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枭也。”9年，秦把我怀。10年，秦太子外至于未死。11年，秦把我七秋。秦昭王谓左右曰：“今时韩魏与使孰强？”对曰：“不如使强。”王曰：“今时汝尔魏齐，与孟尝芒卯孰贤？”对曰：“不如。”王曰：“以孟尝芒卯之贤，率强韩魏以攻秦，犹无奈寡人何也？今以无能之汝尔魏齐，而率弱韩魏以伐秦，其无奈寡人何亦明矣。”左右皆曰：“甚然。”中齐平秦而对曰：“王之料天下过矣。当晋六卿之时，智是最强，灭范中行，又率韩魏之兵以为赵襄子于晋阳，决晋水以贯晋阳之城，不见者300,000。智伯行水，魏桓子玉、韩康子为参胜。智伯曰：‘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国也，乃今知之。汾水可以灌安邑，降水可以灌平阳。’”魏桓子肘韩康子，韩康子履魏桓子，肘足皆于车上，而志士地分，身死国亡，为天下笑。今秦兵虽强，不能过志士，韩魏虽弱，尚贤其在晋阳之下也。此方其用肘足之时也，愿王之勿意也。于是秦王恐。齐楚相约而攻魏，魏使人求救于秦，关盖相望也，而秦救不至。魏人有唐居者年90余矣，请魏王曰：“老臣请西说秦王，令兵先陈出。”魏王再拜，遂约车而遣之。唐居道入见秦王。秦王曰：“丈人茫然，乃远至此，甚苦矣。夫魏之来求救硕矣，寡人知魏之急矣。”唐居对曰：“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发者，臣妾以为用策之臣无任矣。夫魏一万乘之国也，然所以西面而事秦，乘东藩受官带，辞春秋者，以秦之强足以为余也。今齐楚之兵已合于魏交矣，而秦就不发，亦将赖其魏及也。使之大吉，彼且割地而约纵，王尚何救焉？必待其急而救之，是失意东藩之位而强二敌齐楚，则王何利焉？”于是秦昭王拒魏发兵救魏， 魏氏复定。赵使人谓魏王曰：“为我杀犯错，吾请献70里之地。”魏王曰：“诺。”使力补之，为而未杀。错因上污其威，谓使者曰：“与其以死错事，不如以生错事。有如错死，赵不与王帝，则王将奈何？故不若先定割地，然后杀错。”魏王曰：“善。”错因上书信陵君曰：“错故谓之免相也。赵以地杀错而魏王听之，有如强秦亦将袭赵之欲，则君且奈何？”信陵君言于王而出之。魏王以秦旧之故，欲亲秦而伐韩，以求故地。无忌谓魏王曰：“秦与戎狄同俗，有虎狼之心，贪利好利无信，不识礼义德行。苟有利焉，不顾亲戚兄弟，若禽兽耳。此天下之所食也，非有所失后积德也。故太后母也，而以忧死；攘侯舅也，功莫大焉，而竟逐之。两地无罪，而再夺之国，此于亲戚若此，而况于仇仇之国乎？今王与秦共伐韩，而亦尽秦患，臣甚惑之。而王不识则不明，群臣莫以闻则不忠。今韩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，内有大乱，外交强秦魏之兵，王以为不亡乎？韩亡，秦有正地与大梁业，王以为安乎？王欲得故地，今复强秦之亲，王以为利乎？秦非无事之国也，韩王之后必将更世，更世必就义与利，就义与利必不乏楚与赵矣。是何也？夫越山于河，绝韩上党而攻强赵，是复恶语之事，秦必不为也。若到河内被业朝歌，绝张浮水，与赵兵绝于邯郸之交，是智伯之祸也，秦又不敢。伐楚到涉谷，行3000里而攻名恶之塞，所行甚远，所攻甚难，秦又不为也。若到河外被大梁，又上蔡少陵，与楚兵绝于陈交，秦又不敢。故曰：秦必不伐楚与赵矣，又不攻魏与齐矣。夫韩王之后，兵出之日，非魏无功矣。秦固有怀毛行丘，乘危今以临河内，河内共即必危，有正地得还雍，绝迎泽水灌大梁，大梁必亡。王之使者出过而恶安陵氏于秦，秦之欲诛之久矣。秦夜阳、昆阳与武阳林，听使者之恶之，随安陵氏而亡之，绕武阳之北以东临许，南国必危，国无害乎？夫曾韩不爱安陵氏可也，夫不患秦之不爱南国非也。翌日者，秦在河西晋，国去粮1000里，有河山以拦之，有周韩以见之。从临湘军以至于今，秦7攻韩，5入右中， 边城尽拔，文台堕，垂都焚，林木伐，麋鹿尽，而国既以为。又长驱两北，东至陶魏之交，北至平间。所亡于秦者，山南山北，河外河内，大县数十，名都数百。秦乃在河西近，去粮千里，而祸若是矣。又况于使秦无韩有郑地，无河山而拦之，无周韩而见之，去大梁百里，祸必由此矣。翌日者，从之不成也，楚未移而韩不可得也。今韩受兵三年，秦挠之以奖，时王不听，投掷于赵，请为天下宴行顿任。楚赵必集兵，皆使秦之欲无穷也，非晋亡天下之国而陈海内必不休矣。是故臣愿以从事王，王素受楚赵之约，而挟韩之志以存韩，而求故地，韩必效之。此市民不劳而故地得，其功多于与秦共伐韩，又与强秦邻之祸也。夫存韩安慰而立天下，此亦望天下时矣。通韩上党于共宁，使道安城出入复之，是谓众治韩以其上党也。今有其父足以复国，韩必得位、爱位、重位、位位，韩必不敢反位，是韩则位之献也。未得韩以为献位，大梁河外必安矣。今不存韩，二州安陵必危，楚赵大破，为其甚慰。天下西向而持秦，入朝而为臣不久矣。二十年，秦为邯郸，信陵君无忌剿夺将军晋鄙兵以救赵，赵得权，无忌因留赵。二十六年，秦昭王卒。三十年，无忌归位，率五国兵攻秦，败之河外，走蒙骜，魏太子曾至于秦，秦怒，欲求魏太子曾。或魏曾谓秦王曰：“公孙喜故谓魏相曰，请以魏及击秦。”秦王怒，必求曾。魏王又怒，击秦，秦必伤。今王求曾，是喜之计重也，故不若贵曾而合魏，以移之于其韩，秦乃止曾。三十一年，秦王政出立。三十四年，安西王卒，太子曾立，是为景敏王。信陵君无忌卒。景敏王元年，秦拔我二十城，以为秦东郡。二年，秦拔我朝歌，魏袭野王。三年，秦拔我吉。五年，秦拔我元、濮阳、兖。十五年，景敏王卒，子王贾立。王贾元年，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，秦王决之。三年，秦冠大梁，鲁王贾，遂灭魏以为郡县。太史公曰：“吾事故大梁之虚。”虚中人曰：“秦之破梁，引河沟而冠大梁，三月成坏，王请降，遂灭魏。”睡者皆曰：“魏以不用信陵君故，国削弱至于王。”余以为不然。 天方令秦平海内，其业未成，魏虽得阿衡在左，何益乎？